成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

心永远飘在别处，带着同样的礼物去播种，等花儿绽放，待花儿枯萎，却不愿失去珍惜的果实。

细节，肢体在蔓延，都想要掌心脸，骨肉别相连。 顽固炽热，是我们纪念彼此写下的歌。当繁星奔向地面，都要笑这个自己会变了。生命如何蜿蜒曲折，最后一刻我们留下什么？一点一滴的那些挥霍的岁月，愿我们能说我不后悔了，都不后悔了。如果你活着，我不后悔了，都不后悔了。如果你活着， 只要你往后越